那个，我们上次把六经病讲了一个大纲，对不对？那个大纲啊，我说的其实是一个我心目中的最大公约数的正确，比如说太阳经对应的人的营卫二气啦，或者是阳明经对应的人的肌肉的产能系统啊什么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我认为说是跟各家各派都比较不冲突的说法，因为大陆那边有论文统计说是六经行政啊，就是这个六经传变的这个过程发生的种种现象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目前中医已经提出来的论点就有41派，所以我是尽量做到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就跟那41派都不要冲突。但是如果各位将来在外面听到别家的说法的话，那你也只好认了，因为这东西目前没有那么绝对的定论啊。那我觉得在临床上目前我用我的这个系统来 run 的话还觉得可以使用，所以我暂时就不挑它的毛病，因为我觉得学术界它可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论点，但是实际上临床在面对它的时候是一个很清楚的现象啊。我们不要因为它的那个学术的可能性而把它复杂化，我大概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所以我采取的一个说法是这个经它包含了人体的什么什么区块，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讲法，那这讲法是主要是为了不跟别家冲突而讲出来的。那另外就是六经比五脏的系统更形而上，大家有没有上次听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一整套的运作的模式，其实如果你找一个西医来跟他聊，其实两边都已经会变成鸡同鸭讲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六经的系统就是非常的一个，它的作用点什么的都是灵魂的身体。那我们之后要教的这个八脉辨证呢，当然会更加的这个偏于灵魂。那上次六经的系统讲的时候啊，有一点点还没有跟大家说，就是在第11页的时候啊，有一个第二个表格，什么中风、伤寒、温病、风温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中风或者是伤寒，那个都是太阳经的病，一个是所谓的桂枝汤症，一个是麻黄汤症，就是太阳经那个什么受到邪的时候，如果那个邪的种类比较是偏于风邪的话，那个人呢会比较流得出汗，然后特别讨厌吹到风，像这种电风扇的风他会很不舒服。但如果那个人中的是寒的话啊，他就会一滴汗都流不出来，而即使他本人已经发烧到39度了，他还是觉得好冷好冷，要裹棉被，那个是太阳病里面中风跟伤寒的感觉。所以你就知道如果是伤寒的话，那个人本人会觉得好冷，中风的话那个人本人会不觉得冷，可是觉得吹到风就会不舒服。那这个中风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脑溢血的中风了，那我们古时候中风先用在这个地方，后来是西方医学抢过去用的，所以我们就不要理它。那至于说温病风温这个事情是这样子，有可能你还是太阳病，可是你感冒之后是发热而渴，而且不恶寒，就是不怕风也不怕寒，反而觉得很渴，然后人很热，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东西啊，要分成两个路子，一个是正温病，一个是热感冒。那什么东西是正温病呢？我从前可能跟各位在课堂提过，正温病就是你受到病毒感染之后，你的免疫系统呢，忙着跟病毒作战，所以你的免疫能力低落了，因此你的身体里面呢，有各种其他的细菌趁机崛起，然后变成细菌性感染。那细菌性感染的时候，就是全身到处在发炎，对不对？比如说感冒变成并发肺炎之类的，对不对？那发炎的时候当然是湿热啦，所以它的症象就不会像什么受凉的那种恶风恶寒，相反的那个人会觉得很热很燥，对不对？所以正温病的定义就是细菌帮病毒护航，所以发的时候是感冒，发了之后变成发炎了。那发炎在哪里都可以不论啊。那至于热伤风是什么，我们说热感冒是什么呢？就它其实还是我们说的那个，还是我们那个 六经辩证所谓的这个太阳表病，但是呢，这个人可能呢会遇到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他在之前，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感冒之前，他已经熬夜打电动玩具熬了三天了，所以他的精液已经很枯燥了，或者是他感冒之前呢刚好跑到海边去玩，跟朋友在海边打沙滩排球，出了大汗，全身都烧得很干，又受了热，人又干燥。那当这个人呢精液有所损耗的时候，他一旦感冒，身体的这个抵抗力系统，也就是淋巴系统，一旦开始运作的时候，这个人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燥热感，那是精液不足的现象。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在分六经的六气的时候，我们说君火是光，相火是热，对不对？那君火这个东西是我们肾的生命之火，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心藏神的那个意识力的火。但是呢相火是什么呢？相火就比较是少阳淋巴系统里面发出来的那种抵抗力产生的那种热度，那这种火就是会让你感觉到你在上火，在燥热的。当然有人认为肾里面的火是相火，因为呢那就是另外一派的说法，因为现在的人比较可怜，有所谓我们说的阳虚跟阴实症，古时候的人没有那么可怜。那所以古时候的人，他们的那个如果一个人他那个色念不断，就是淫念不断，那我们说这个人在动他的相火，因为那是一种肾里面的火，对不对？可是呢那个火又不是给人带来好的结果的。可是呢这个肾的这个实火当做相火这个观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阴阳的道理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因为其实那个色念不断的人大概 99% 都是极端的阳虚，那个已经不能叫做火了，那是脱阳啊。就像前一阵子又有一个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例子我已经遇到不止一个了，那我越来越熟练了。就是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他说什么，他就是一天到晚要找人上床，那我就跟他讲说揪关元揪绝骨，他揪了以后说哦不得了，我现在人生啊好空虚啊，就是平常一天到晚在想那事情的那个时间都不用想了，他现在他有很多时间可以开始用功读书啊，做他要做的事情了。就是现在那种相火，你能说它是相火吗？那根本已经不是火了啊！所以那样的相火的定义，我觉得我们就不取它了，我们就取这个少阳之火是相火就好了。而且相火又被称为雷龙之火啊，雷龙就是把那个八卦放到中医里面来看的时候啊，认为说这个东方是震卦，属于雷，那这个震卦就是从木里面出来的东西，就树被雷打到什么，所以就变成肝是木头的话，那那个胆就是震，对不对？所以就少阳当做相火，就是雷龙之火。但是讲到龙，讲到雷啊，这真的是变成一个很黑化的领域。那后来就是雷龙之火到底是少阳的火，还是那个一个人性欲不能压抑的火，都分不清楚了啊。那这是中医到现在还处一个悬案。但是这种雷龙之火，反正也不是《黄帝内经》讲出来的话，也不是《伤寒论》讲出来的话，都是后代人掰出来的话。所以哪个对哪个错有意义吗？啊，没有意义，就是不是一个绝对领域的事情。所以就大概，因为我是这样讲，是因为如果不稍微提一下，怕大家将来出去遇到跟你讲黑话的医生呢，就觉得他觉得你很无知啊，就。但你也觉得说他有讲了我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有一点困惑，所以就花一点时间暂且提一提啊。其实我们只是要知道一下热感冒的一个现象，那至于怎么医啊，我们伤寒班再来仔细教。但是就是说温病跟伤寒中风的这个分别在这里，那伤寒中风都是广义的伤寒了啊，伤与寒就是这个啊感冒嘛。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教这个八脉辩证啊。八脉辩证呢，我们根本都不要细教啦，那个我们只要大概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那这个20页的讲义啊，讲义第20页，我们从前在教这个阴阳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其实这个在人体里面，六经它是处在一个灵魂的次元，对不对？可是还有八脉是处在比这个 六经还要更高的世界。这个更高的世界就是我们练功的人才会动用到的系统啊，练成了这个大周天以后，你可能就用八脉的系统在活了，那我们一般的人是不会用到的啊。那么这八脉呢，桂林古本的《伤寒杂病论》里面有一个八脉篇啊，他提出了几个论点，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介于平人跟病人之间的这个亚健康人啊，那看这个论点是不错的。他这个地方他写说呀，八脉不在十二经上面，是自己另外有八条路，可是呢他的病总而言之还是属于阴阳。那其病总于阴阳，那你就知道你一定要阴阳辩证，辩证的非常好。如果你发现八脉病的话，你要知道怎么样补阴或者补阳啊。那治法属十二经啊，那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治疗八脉啊，你就去想办法补你十二条正经。那正经的气补到很好很好的时候呢，它就会有水，这个真元之水就会灌溉到八脉去了啊。因为我们都说十二经为河川，八脉为大海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海水不够的，要河里面多一点水去把它填起来啊。那他这边什么督脉为病呢？如果一个人督脉不舒服，会什么？就是背会觉得僵硬僵硬的，然后隐隐痛，然后又什么脉，然后按起来会怎么样？那这个我们都不细讲，好不好？因为这个前面这一块啊，因为那他就说，因为这一块你们回去自己读，主要就是知道这个八脉管人的什么东西就好了。那么我们看下一个段落，他说脾经八脉之病，由各经受邪九九遗传或劳伤所致，非暴发也。也就是它是十二经脉的虚损，慢慢慢慢蔓延过去的。因为正经十二脉里面的足六经跟八脉都有络脉，对不对？他们之间能量互相影响。那接下来这个辩证点哈就很好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值得看一下。他说呀，冲脉伤的人啊，就是人的身体正中轴这条冲脉，如果受伤的人呢，哦对不起，不是冲脉，督脉伤啊，正中轴是，我一下子跳到第三个去了。那我们从这个背尾椎骨那个地方，应该说从会阴穴那边吧，啊，这个到达头顶，过头顶到上牙龈的这个督脉受伤的时候，它会柔柔不欲伸，不能久立，立则隐隐而胀哈，那就是这样的人呢。其实我就有点这样子，我这个人就站不太正了，就是站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好像身体有点不太挺，然后呢不能站久，站的就会站久的话，人会觉得有一点身体哪里胀胀的感觉。那这样子就是督脉伤到了。那任脉伤呢？任脉是从这个舌尖一直到这个下体那边，对不对？中间那条，它会怎么样呢？会小便特别多，然后颜色会特别白浊。所以那任督脉是统领全身之阳，任脉是统领全身之阴，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阴虚的时候，其实会有这个现象，甚至糖尿病从某个角度来就有可能是全身的阴不足，对不对？我说糖尿病是五脏里面不藏精嘛，对不对？那也是一种阴虚的现象，所以这个可以考虑进去啊，就任脉要怎么补要记得。他说那冲脉伤，这个人的正中轴这个脉啊，刚好冲脉伤的冲脉的那个运作呢，有点像是人体正中间一个能量的喷泉，所以这个条脉伤的话啊，它就会在你的呼吸的能力上面会特别受损，所以就会常常会咳个不停啊，时咳不休。因为我当初我妈妈就有冲脉伤的现象，所以我就用她的方法把我妈妈的那个常年的咳嗽医好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是真的。那种咳嗽就是很多其他方法医不好，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咳着咳着咳着感冒之后一咳咳四个月，我妈妈他们家遗传就这样子。好像我不是他生的一样，对不起啊，应该说我们家遗传就这个样子啊。那个就是他们就是一咳嗽就是感冒好了之后会那样的断断续续一直咳一直咳，然后咳很久很久这样子。我外婆常常说我妈一咳嗽是咳半年的，然后有声无物，就是说咳归咳，所以吐不出什么痰，然后稍微累一点就一直喘。那带脉伤呢啊，带脉伤就是我们这个肚皮的那个肥肉减不掉的理由，因为这个带脉是这一圈啊，所以这个是回身一周冷，所以带脉伤的话，你这样子摸过来，你会觉得你的肚皮啊，那个肉啊不够暖，就好像你的上面的肚子跟下面的肚子都比中间的肚子要暖。好， 那阳角呢，阳角是统领这个全身之阳的啊，它那个前面的地方还有讲说这个治属什么，治属，对不起，我前面还是有重要的事情哦，前面那一段它有讲说什么，这个督脉为病啊，它的治属太阳，因为督脉跟我们背后的足太阳膀胱经是最贴近的，对不对？所以要治疗督脉，当然要从太阳膀胱经来医了。所以呢，比如说像是有一种病就是那种脊椎僵直，那东西我们都是当作一种虚寒症。所以脊椎僵直的病，我们通常中医都要用什么硫磺附子那种很暖很暖的药。可是呢，在那个《伤寒杂病论·桂林古本》这个版本里面啊，它有一个这个肾脏受到风邪啊，以至于这个太阳经都是风气的那种病，那个是一个柴胡桂枝汤症。那个病就是像那个背啊很僵，那个东西就是他如果从太阳经啊把这个人的这个风邪把它拔掉的话，那这个人非常可能他的那个督脉就会好起来啊。当然还有补太阳经的方法，那个补肾药我们都会嘛，对不对？所以任脉伤呢啊，他说任脉伤的话前面还有一些病，就是什么内结痛甲疝甲脉沉而结啊，他说任脉伤就是那种子宫肌瘤那种病，那就是内症是子宫肌瘤，外症是小便白浊。我们现在两段一起看比较对。那治属太阴，就是我们的足太阴脾经哈，是这个比较靠近身体中心轴，然后脾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如果把脾补好的话，这个任脉跟脾的关联性比较高哦，太阴跟全身之阴的这个任脉是能够有共鸣的，所以如果你把脾补得非常非常好，那你的这个任脉就有可能好起来啊。所以我们教了一些健脾胃的药，不是小药，这东西好起来任脉就会好。那再来呢，冲脉我刚刚说咳不休，对不对？他就说那冲脉为病是上面那一段是气上逆而里急啊，脉浮虚而硕，治属太阴啊，它也是太阴啊。不，这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打错字，我要看一下这个课本，对不起，两个都太阴吗？感觉有点险恶，我看一下课本，我不怕打错字了。不好意思哈，这个本子，这种活页本好难翻哦，没有办法像那个胶装本那样可以啪啪这样翻过去。那个治属少阴两个都是太阴啊，他原来书就写太阴，那就没关系了，因为冲脉跟任脉啊，一个在太阴的前面，一个太阴的后面嘛啊，都是治属少太阴，那就没问题了。因为我记得我上次校对过，应该不会再错。那带脉为病啊，他刚刚说腹肌环腰一周冷，对不对？他前面那一段就讲说带脉如果为病的话呢，肚子会痛，腰间会冷痛，脉会沉而细。那脉沉而细其实就很像少阴病的脉啊，那所以就治属少阴。那这就是减肥之秘法呀，因为带脉通的人腰不会肥，那你就要补肾，肾够强的人那个命门那边会，因为带脉这种命门绕出来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他的腰就会瘦。那阳角呢？阳角呢？他说治属少阳，就是这个少阳是指胆经啊。那这个阳角有阳角受伤，这个第二下面那一段是阳角伤会怎么样啊？身左不仁，就是当一个人他的那个阳角脉不好的时候啊，他的全身的机能就会产生那种左半边身体特别不舒服的现象。比如说这个老人家他脚酸，可是他右腿不酸，左腿酸那种感觉啊。那至于说阴角的话呢，他的这个治属厥阴肝， 那厥阴肝呢，他这个这本书认为说厥阴肝是在人的右边啊，那这个是各派的说法不一样。那他说阴角伤的话呢，就身右边不好，身体右边不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们家里头哦，不要诅咒你们，就如果谁家里面有那个啊，有人中风，那哪一边不能动，那就是伤到哪一条了，那你补法就不一样啊。那这个，然后呢，然后阳为伤呢啊，胃寒盛，脾肠湿啊，那这个。那他的阳维是全身的阳脉都跟那个地方有交汇，所以呢他的毛病就是气愤的病。那如果阴维呢啊，他的是在全身的阴愤，所以呢阴维伤的话，他的病就是处于那个血分有病的脉，然后他的症状是脾肠枯，就是阳角伤的时候那个人会阳虚，阳虚那个人的那个皮肤就不能收摄汗水，所以一天到晚皮肤都是湿的。那如果是阴伤的话，那人就阴虚，对不对？那皮肤就是焦枯的啊、哦。那这个脾肠湿，这个我真的治过一个，所以我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就是这一个，因为奇经八脉哦，很少有人从这条路去医，所以它有效的程度到哪里，没有人知道。那桂林古本又是近代出土的东西，它的临床验证的可能性到底够不够，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冲脉，我用我妈试过一个，然后这个。这个什么阳维伤的，我邻居先生印证过一个，那都发现是蛮有效的，所以这套系统我觉得可能是可以用的啊，就是那个买大家乐也没有中奖率那么高的嘛，对不对？那脉是怎么样，我们这里不细讲啊，因为大家把脉功夫，我们伤寒论的时候在一个脉一个脉去确认啊，现在我们不要去练那么多脉法了。那我们看他怎么治啊，这很好玩。他说督脉伤要补髓、那骨髓要怎么补，你们自己看着办啦、督脉伤要补髓，我想想看可以怎么补啊。比如说肾气丸还不错 那个因为地黄系的药是补骨髓的嘛，像填骨髓的话，神农本草经好像只有一个地黄，那有些人勉强要把鹿角串进去，鹿茸鹿角胶那也有希望嘛，那肾气丸本来就可以挂鹿茸嘛，那你就挂嘛。那这个任脉伤当补筋，那这个筋是什么东西啊？叫补阴，对不对？那补筋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说是补筋的代表方子是《伤寒杂病论》里面的那个天雄散跟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而且我最近对任脉伤有一个新的体会，那是礼拜天的班发现的，就是说，其实哪一条脉气虚的话，那条脉就会绷得很紧。那在伤寒论里面有一个汤证，叫做真武汤证。那真武汤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的肾阳不足啊，不足以运转这个水经这一圈的那种现象的人啊，他会呈现真武汤证。那真武汤证是什么？我们在说，我们都只敢挑猪鸟，不敢挑玄武，就因为真武汤太难了。但是呢，它的一药性来讲，它是运转这一圈水晶之气。那日本人在，因为日本人不把脉，所以他们把复诊发展的非常强。那日本人就发现说，真武汤证的复诊有一个特征，就是从肚脐到性器官这个中间这一条啊，摸起来像铅笔芯一样。就是我们一般你们看那个肌肉男，对不对？那个几块肌，对不对？应该是中间凹下去，旁边肉鼓出来。可是真武汤证是中筋就细细一条特别绷紧，好像有一条筋勒到皮肤表面一样。那是什么？那就是任脉。就是当你任脉气太虚的时候，那个气根本不能降到丹田，那一段没有气，所以任脉就绷成一条，对，任脉的区块在抽筋那个状态。那这个就是无筋以养任。可是呢，无筋以养任我们都是要滋阴，对，因为任脉属阴，对不对？可是真武汤是一个大补阳的药，以可见的我们之前在讲阴阳的那个道理，我们就把它再思考一遍，就是人的任脉的那个阴柔之气要怎么来，需要这里把水打上来过了头顶再降下来，这一段道家叫进阳火，这一段叫做退阴符。那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肾阳很够，丹田很暖，这个气象能够上来然后再滋润下来，那你的任脉才会松开，对不对？所以虽然是一个叫救这个任脉之阴，但是其实要用的是补阳药， 那张仲景的天雄散或者桂枝龙母汤都是很补阳的药啊，都不是那个。那至于说直接滋阴的药的话，那就是猪鸟汤了。那如果你们有这个任脉伤的这个机会啊，那当然不可能是用猪鸟汤啦。如果你子宫肌瘤用猪鸟汤这种阴药怎么会有用，对不对？那个是阴实症哎。所以搞了半天，其实哦，一旦讲到八脉，你就会觉得很好玩。就是虽然任脉是八脉里面最阴的一条，可是跟六经比起来它还比较阳的，对不对？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它统领全身之阴，可是统领全身之阴的力量是一个阳的力量，就是越到八脉越偏阳，很多阴药在八脉都没什么好用的，就是有这种感觉。那冲脉伤呢当补气，那就是黄芪系的药都会很补气啊，对不对？保元什么的。那我那时候治我妈是用那个黄芪炼中汤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冲脉的来源的问题啊，就是冲脉的来源，有人说它是从跟人的中经有关系。中经就是这个，有人说男人的那个性器官的，男女的这个性器官的部位是全身的经都交汇在那里，就是全身的经，就是牛筋、橡皮筋的筋交汇在那个地方，就是如果那个地方够的话，冲脉会好，所以理论上灸关元也会好。那带脉伤是要补肾，那现在这个听起来已经很讨厌了。你看啊，督脉汤补髓，任脉伤补筋，带脉伤补肾，而补来补去好像都是补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东西，对不对？理论上的正确是真武汤，因为真武汤或者是肾气丸，就是补那个肾阳哦。因为减肥效果越好的代表带脉越有补到嘛，对不对？那真武汤跟肾气丸是那种补药里面而能减肥的代表的方，那所以临床上是正确的话就用那个好了啊。那在补肾当然理论上用真武汤或者肾气丸也是对的啦。那羊角伤要益胆啊。益胆要怎么益啊？就是或许是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说柴胡系的药，把这个淋巴清干净叫做益胆。那清淋巴还有别的药，像是有一个食方叫做温胆汤，将来我教柴胡汤会顺便教，那个就是能够把皮里膜外的一些痰水去掉的啊、哦，那个也是等于益胆。那这个道理我们到时候教少阳病再仔细讲，那我们就知道一下就好。那反正要益胆就是要通三焦了，这样懂吧？啊，原理是这样子。那这个阴角伤呢，要补肝。那肝要怎么补啊？我想想看。哎，我很少用补肝药哎，我忘掉了。这么说好了。哦，想起来了。经方里面非常补肝的药有好几味，如果肝太寒是用吴茱萸汤，如果肝太虚的话是用小建中汤，好，那是很补肝的药。然后阴维伤要调胃，也就是说阴维伤就是人的营卫之气，对不对？阳维伤要调胃，对不起哦，对，阳维才是要调胃嘛，阴维伤要养荣嘛，对不对？那个阳维伤的话，全身之阳表面的这个胃气要补好的话，那用什么药？比如说这个一般补气药也可以啦，或者补药加在桂枝汤里面也可以啦。那这个阴维伤要养荣，那要养荣养血这个东西，什么人参养荣汤啦、炙甘草汤啦、猪鸟汤啦、小建中汤啦，都很可以用啊。那我记得我那个邻居先生啊，就是皮肤随时摸都是湿哒哒的，那我就帮他开了一些比较帮他开了《伤寒论》里面有一个药，因为他说要调胃，对不对？《伤寒论》里面刚好有一个药叫做干姜附子汤。干姜附子汤就是他那个是治疗说人的胃气忽然之间，因为你吃错药，全身的胃气都被打掉了。那个时候你没有胃气的时候，人就会有一种莫名的那种不安的烦躁感。其实你身体上你用西医检验是检验不出毛病的，但是因为你人的胃气不够，营卫的胃啊，保护你表面内层磁场没有了，你人会很慌，所以就会很烦躁。那在白天的时候会烦躁的特别厉害，因为那时候是一个白天比较偏阳， 那个你不足的那个胃气跟邪气在相抗的时候打得很辛苦，你会很不舒服，到晚上就没感觉了，因为胃气收进去了，所以就不打了。好，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伤寒杂病论》里面是用这个甘草甘干姜附子汤啊，那这个干姜附子汤一用就是立刻用附子跟干姜两个阳药把这个暖气啪一个推出来，那就立刻补回这个胃气。那我记得那时候就给邻居先生开这个干姜附子汤，然后吃了一阵子就全身皮肤就不再摸起来像青蛙皮一样，不然的话你知道人摸起来像青蛙皮还是有点恶心耶，就湿哒哒的啊。那这样子，所以这个八脉的这个伤啊跟调补，那当然我们真正的补药篇呢都会在那个伤寒论里面教，那我们现在就是认识到这么一个思维的方法好不好。那这个将来因为各路补药的这个补药要把它学得很精，我们要把伤寒论那两段课上完，那个才是教到补药的一些更精深的地方。伤寒论的补药片，伤寒杂病论补药片很值得学。他有讲说有些人因为营卫不调和，所以呢补药补不进去，我们怎么样调营卫来补它。有些人因为熬夜熬太多的补药补不进去，我们要怎么补它。有些人因为这个身体有淤血，所以补药根本通不进去，我们要怎么补它。就是每一个补药会每一个进补上面遇到的难点，他都给你一招来化解。哦，那就是说补药就打，但你这样练就觉得很爽很爽，就这样练完就觉得什么药都补得进去了啊。那这样子的话，身体就一天比一天会好起来。那当然，我们也要考虑说，我们这个班有人不继续上伤寒论的课。那我这边有附一个什么出病治法，这个是那个傅青主的这个傅青主男科里面的，男科就是人类科啊，我们讲过啊，就是他。这里面如果是刚感冒啊，有他讲完这个症状，那你就把这个药煎煎喝了，那多半也有机会好了，好不好？那如果你们没有学伤寒论，这些东西就当成方喝一喝就好了。他的第一个方其实就是柴胡汤的便方了啊。但是，那这边他有讲说，如果是内伤发热啊，你们那在另外一页，就我拿的是我拿的是我手上抓的是另外一个班的讲义，就是那。所以他这个地方我他说，但是内伤发热不要当感冒治啊，就如果你是气虚发烧那种的话，那是补中汤补血汤那个东西，那是另外的。那但是如果呢大家不习惯不想要去学伤寒论的话，这些方子就是你哈去把他那个生药啊，把他因为这个是很小写的药，你把那个生药在药局帮你打成药粉，然后呢因为他要加这个要加点生姜，好像通常要加点生姜哈，有些不要加生姜就没关系，如果都没有要加生姜那太好了，因为生姜没办法打粉嘛，对不对，是湿的，那如果没有要放生姜的话那就很简单了，那你就把这些药叫它全部打成粉啊，那你呢那个粉就把它做成茶包，那你一点有人流鼻涕，你就把它 一杯滚水这粉这样子丢下去，然后就泡一就喝掉，就是自制科学中药。就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很有商机哦，因为比那个什么福茂热饮要有效哦。你们不妨会生产，我那时候就在跟高助教开玩笑说，你在新竹卖这个啦，卖这个啦，就成本低廉，然后跟西药比又会比较有效。然后不用辩证，就是福茂一号、福茂二号、福茂三号的，对不对？这比较好用啊。 我刚才听说有那个，就用中药制成的那个， 那个 人参， 真的， 人参对，它蛮像恒雅百货的。 哎，好，那再来呢？你们的这个灸穴啊，我没有很仔细的教过一次，所以呢，今天依然不很仔细的把它教完。那我们看到方剂部分讲义的那个八会穴跟导养灸法啊，因为我们把这个穴道讲一讲的时候，对于另外一个理路上面的身体，我们会有另外一层的认识。那我觉得。这个认识倒蛮好的。讲义上面的八会穴， 十五页 啊，在比较 比较前面一点。这个藏会章门啊，府会中环，这个章门穴是什么叫做章门穴？是一个肝经上的穴。那章是什么意思呢？章就是长得很美好的大树，叫做章。那么章门的意思，其实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从这个门把能量灌进去的话呀，人就会长得跟大树一样啊。听说这句话从前有一个叫做克宁奶粉的厂商用过啊，那那个的话不太好吧啊，喝牛奶是因为脑会退化啊，所以人家跟大树一样啊，就是趋近于植物人的境界。但是呢，你身体要壮得跟大树一样呢，那就要来灸章门。那灸了之后就会补五脏之阳，那补五脏之阳可以怎么样啊？其实阳在五脏里面能够密集，我们已经讲过 N 遍了，对不对？就是治疗糖尿病的秘密。所以章门是糖尿病的必灸之穴。那章门穴在哪里？有没有教过你们呢？啊，就是这个肋骨，对不对？应该叫许处教的，他比较瘦哦，我已经中年发肥了。这个肋骨这边最下面这个抠进去，前侧凸出来的这个最下面这个点，就你把手去找肋骨前半侧的肋骨的最下面那个尖尖的点，啊，就是肋骨底下还有一根骨头，那个一根骨头的那个点，前侧肋骨的这个点，就是这个地方肋骨这边还有一根骨头这个地方啊。那反正你们就拿这个灸斗灸嘛啊。那章门是补五脏啊，灸了章门补到脏阴。那我们阴阳都教了那么多，你们也教的东西很好啊。那府会中环啊，中环是这样子，中环是我们这个胸骨，你们这地方爱会有一个凹凹的地方，对不对？ 嗯， 就胸骨，其实真正的胸骨的底下是在更底下，因为胸骨这边其实有一个骨头这样凸起来的。那我们不论这个凸起来的骨头， 嗯， 我们只论这个外面按起来凹凹的这个地方，这个凹凹的地方跟肚脐之间取二分之一，这个是中环。那中脘是什么呢？脘就是指人的肠胃的胃。那胃人的这个地方有一个胃，对不对？那胃的上面叫上脘，胃的下面叫下脘，胃的正中间叫中脘啊，就是正对着胃的正中间啊。那这个府会中脘，就是胃的力气，胃里面的气其实是人通的人的全身的府六腑的气。那你把这个地方补进去以后啊，你全身的那种机能上面的不顺畅都会好起来，这样懂吗？ 嗯， 就是吃灸了这个中脘以后会怎么样？胃口大开啦，什么走路比较快啦，就是那种机能上面的，就是一个脏一个腑嘛，好不好？要补腑的话，你们就然后呢，代谢比较好啦啊之类的。那另外呢，气会痰中啊。那气会痰中是这样子，男生取痰中就简单了，就两根乳头画个正中间线就可以了。那女生就不一样了，就是有 ABCDE cup 啊，这个两根乳头要画的话，那不得了啊，每一个人都揪到别的穴道去了。那这样子怎么办呢？那我们只好找一个就是有一个取法，好像是这个胸骨上面这个勾勾线，这个抠到的地方跟什么下面的哪一个地方刚好取二分之一可以到痰中。那到底那个是什么二分之一啊？你们先把家里面找一个男生，然后把他的两乳之间画个中间点，然后你再比那个跟上面胸骨下面胸骨那个距离到底是多少，然后你再来比到这个地方就可以，这样比较简单。因为让你去取那个点反而很累， 好像在凹的上面。 对对，就是你对对对，你先把，有人说就从那个凹的地方在跟那个胸骨上缘啊，就是那个凹处的那个最顶上的这个地方，就是中庭穴，跟这个上缘取五份，然后数过来一份就是痰中，这样。那这样也是一个取法，但是我觉得你们先抓一个家里面的男生啊，去用 mark 笔给他画起来，然后你自己去抠抠看，跟上面下面到底是多少，那你抓那个比例抠自己就可以了。那这个胸口是人的中气，对不对？就是胸中大气啊。那这个，所以你补灸痰中当然是可以补气啦，但是呢，痰中有另外一个很伟大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中国人认为心脏病就是因为这个区块里面太多痰水把这个心脏压到。那这个痰水这个东西啊，人会得心脏病，在张仲景医派里面是认为，首先是胸部里面太脏，有很多代谢不良的痰跟水压到那个心脏，久了之后那个心脏会起病变，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是什么呢？是你的消化系统从胃到肠啊，都因为它的机能不旺盛而处在微微的水肿状态。那个其实我们人有的时候今天气比较虚，早上起来脸就泡泡的，对不对？ 对， 就是人都会水肿。那你的消化器官会不会水肿？当然会啊，像仲景的那泻心汤就是专门在治消化器官的水肿。那当你消化器官都水肿的时候啊，其实你的隔膜就会被推上来一点点。那你的隔膜只被推上来那一点点，你的心脏就会遭殃了。就是很，心脏是一个需要一个很精巧的环境的，多一点少一点都会遭殃。你把那个心脏压歪一点点，它整个跳的方法就会歪掉，然后瓣膜就会变形或怎么样。所以呢，要治疗心脏病，第一个是要把胸腔的痰水清掉，就是你那个有时候胸紧胸闷那种感觉，那种心脏病前奏曲哦，痰中一定要灸。但是痰中因为那边皮嫩，你灸灸就要换一下，灸灸就拿开一下，不要一直灸，因为那边烧破的话就，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有乳沟的女生的话，那你根本就很难好，你知道，闷在里面的肉会烂掉，所以尽量不要揪出揪疮啊。那平胸的就没有问题啊。那个，所以呢，要治或者预防心脏病，最有效实际上就是你胸闷开始有点心脏病前兆，你就把它弄好啊，就是揪这个痰中跟中脘。你灸中脘，这个运作机能好，你的脾胃这整个消化器系统就不会冲水，因为脾阴实传心阴实，这个东西是非常心脏病的最大原因。中医发现的，就是脾阴实才会心阴实，就是你全身那个脾里面都是水气，这带不动的时候，你心脏就会乱用力，然后就变成心脏就变形。所以这个东西非常要紧啊，所以。中脘跟痰中合灸就是预防心脏病非常好的穴道。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不流行灸法，所以你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虚无缥缈，其实这东西比你吃很多药都有效哦，真的是很有效的，不要小看它。那个灸过的这个，有一个我们中国有一个规矩，认为灸过之后不要吃那个会把火气清掉的东西。那有一种，因为你知道中国人的身体观，如果你跟我们学到现在会发现有一个点，就是外国人说中国人的医学叫做皮表医学，就是中国人认识的人好像只有表面这样一层，就所有的穴道都在人体的表面。那皮表医学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说灵魂医学，因为人的灵魂真的就是一层膜，就在我们三次元世界的对应点就是像一层膜一样，因为我们注重的是人的灵魂，所以我们觉得人是一层外壳，里面是放什么东西，那是三次元世界低次元的东西，不管它。但是高次元的那个东西，就是在三次元世界就是一层膜啊，所以这是这样的观念。那这个刚为什么讲到这里来啊？ 灸火， 对， 不 是，哦，就是说，不是吗？ 不 是 追火气。 哦，对对对，就是说，哦，对对对，谢谢。终于装回来，吓死了！我如果一时想不起来，我之后一堂课都没有心情教了，很执着的、就是。那个，所以呢，如果你吃某一种药会把你表面的火气清掉的话，那就会让灸的效果变差。那比较代表性会把人的表面的火气清掉的东西，比如说高山茶，就普洱茶的大概不会有关系，但是那种高山茶那种比较凉的，你知道有些高山茶它那个茶叶真的太嫩太寒，所以多喝几杯胃会有一点反胃啊，那种就太寒，那个寒气会把体表的那个热气去掉，那就不要，好不好？所以就基本上那种高山茶之类的就不要吃。那你说青菜水果呢？因为青菜水果是凉里面，所以破坏力还没有那么快到表面，吃补药不能吃青菜水果，但是灸穴的话规矩就要看它有没有走表面啊，如果没有走表面的就放过它。那个像什么竹升竹茹之类的东西是走表面的良药，就是你们将来但是不要那么在意啦，现在竹类竹字辈的东西对身体有没有问题，那个现在 两千年都没有定论，我们也不要太计较它。好，但是就是稍微知道一下啊，就是哪些哪些不要吃，就是以为认为它会走表而凉了就不要吃。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敬茶啦，就这样，不要喝生茶叶。那血会革书啊，血会革书这个东西其实哦，革书是膀胱经的那个穴道。那足太阳膀胱经上面那一排啊，什么书什么书什么书，对不对？就是心书就在心后面，肝书就在肝后面，膈书就在膈后面嘛，就这样子。它是刚好对到那个东西的。那膈书是我们的那个第七椎下旁边开 1.5 寸。那如果这个四个手指头叫三寸的话，那两个手指头宽就 1.5。好，那怎么算第七椎下呀？这个我们人呢、驼脖子的时候，后面会有一块突突的骨头，不跟那个脖子一起驼下去的，一大坨。就是你先把脖子驼下来，那你会觉得好像有一块骨头不跟着脖子一起驼下去，对不对？就是脖子整个都垮下来的时候，有一个骨头还在背那边，对不对？那就是胸椎的第一坨骨头。那第一坨骨头的上面，我们称之为第一椎上。下面叫做第一椎下，姑且这么称呼好不好？那你呢？沿着这个背，你们比较熟的可以互相按一按，从第一坨骨头到下面的那个凹处，按到第二个下面的凹处，再按到第三个下面的凹处，这样子一路按下去，按到第七椎下的地方是第七椎下，就是你慢慢这样凹凹按按按，按到第七椎下啊。那按到第七椎下的时候呢，你再从那个中间点外开一寸半，然后在那边用麦克笔画个圈圈。哦，没有用，你自己也看不到。那地方是膈书，因为膈这个东西是这样子，人的肝不是有藏很多的备用血液吗？那清朝的王清任他们发现，他这个解剖死人发现说，哎，人一死掉哈，整个膈膜里面是塞满血的。因为膈是人身体最大的一片筋，那肝主筋，肝一死掉，肝一缩，啪，那个血整个传到膈，所以其实膈跟肝是非常相通的东西，是一个血的这个聚会之所。那这个王清任发明出来的血府逐瘀汤，就是要逐这个地方的血，因为这个淤血是全身的淤血的最大宗的地方。那膈间的淤血是最严重的一种淤血。那如果你身体有什么血路不通啦，然后各种的血病，那其实甚至我们现在说的一些贫血或者是血癌之类的东西，都有可能牵涉到你的血不通，因为血常常是哪个地方塞住了哦，它整个系统都变得很不能动，然后才开始坏掉的。那这种各种的淤血病，从膈书灸下去很好，好，所以就会把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给它打通。当然膈书还有别的用处了，但是我觉得以保养来讲的话，膈书的用处在这里。所以你们在家里面互相帮忙，穿漏背装找到了，画个圈圈，然后再问你们家老公，我有没有对到啊？那这个，或者是帮小孩子灸也可以啊。那再来呢？啊，金匮阳陵泉啊，阳陵泉这个名字是因为啊。阳陵泉下面有一个穴道叫做丘墟，那我们认为啊，比山丘还要高的就是山陵嘛，所以就叫阳陵泉啊。那这个陵泉就是好像一个山陵，对不对？下面有一个山谷，那骨头里面有泉水在流。那阳陵泉我们教过你们怎么取的，对不对？是膝盖旁边这两坨这个骨头取一个三角形的第三点，有教过对不对？就是在隔壁点就足三里嘛，对不对？阳陵泉足三里只差一公分而已。一条在胆经上，一条在胃经上。那这个阳陵泉呢啊，它的这个功用是金匮阳陵泉。那如果你们呢、有在练什么功啊，去健身房做那个 stretch 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出发前灸个15-20分钟啊，那筋变得好好拉哦。就是如果你是练 yoga 的啊，你最好去每天灸去练，那老师会觉得你这人怎么进步那么快啊，这好好用哦，人不妨一试啊。而且筋好的人不容易扭伤，那我们通常扭伤的时候也会灸阳陵泉，因为扭伤之后灸阳陵泉恢复的特别快 那淤血的话就灸灸膈舒这样子，那膈舒也可以散瘀，那阳陵泉也可以散，也可以让它恢复的特别快啊。所以如果你是那种有一种人，就是那种惯性扭伤脚的人，通常那种人是牛肉吃很多的人，就牛肉吃很多的人筋会比较不好，就很容易扭到。那其实牛是属于木头的畜类啊，就是说我们说肝可补不可泻什么的，就是说用木醋去吃太多，你那个肝的整个系统都会变弱。就是说像我们说春天不能吃肝，因为如果你春天吃太多动物的肝脏会肝硬实，会癌症，会肝硬化，会肝癌。可是冬天吃肾啊什么，秋天吃肺，那个都无所谓，就是肝这个脏特别不能补。对，所以牛肉吃多了，全身的筋都变得很烂。那这个脉会太渊啊，那脉会太渊这件事情呢，我看就别揪了，因为太渊就是我们把脉的那个寸口，那寸口啊其实不怎么好揪。那你说血路不通，想要通血路，你揪太渊，那我也不反对。但是基本上，我总觉得太渊好像不是用来揪的，是用来把的。哦，不晓得，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不好？其实啊，我们的穴道，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就是穴道，你那个穴道所主的那个东西，你越虚的话，你那个穴道会越凹下去。所以呢，有一种灸法是这样子，你先认出那个，比如说沿着背脊骨啊，沿着背脊骨旁边外开那个 1.5 寸的地方，一寸的地方，就是那个太阳膀胱经，有背脊骨中间就有两条都是太阳膀胱经嘛，那你就算准那个太阳膀胱经的位置。如果你们家有老人家，或者有一天你老了，你就花钱雇个费用帮你弄，就是你要就沿着督脉旁边的那个太阳膀胱经这样子按按按，那个一个一个穴道按下去，就对准一个那个骨椎的缝，然后就往旁边这样按按按，其实一定按得出来有哪几个穴特别凹下去，那你就揪那几个穴，那揪了之后那个穴会，你揪一个月那个肉会长平，会不那么凹，那你那个脏就好了，就是你根本就可以整个。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按的话，还有一个方法，那高助教我借你的备用，就是像那个这个地方哈，这个骨，因为你看，我们刚刚不是说这个脊椎旁边开出来是肺腧什么，这椎开出来是膈腧什么，就是你看那个隧道图骨，就是一个一个脏，对不对？你就沿着它的背脊骨这样一节一节按下去，就沿着那个背脊骨，你觉得有凹处的那个地方按，就是背脊骨哪里有凹就这样按，哪里有凹就按，一节一节按，它哪里特别喊痛，你去对一下那是什么腧，通常用那个脏特别烂，这是一个诊断法。那你如果按到那一节特别痛的话，你就旁边那两个输穴给它揪下去，那那脏就会补起来。哦，这非常有用，这是一种那个大灸法的做法。什么叫大灸法？就是你如果按到有八个凹点，那你就雇两个菲佣，然后帮你一直换姜片这样子，就这样一直，就是哪个脏虚从这个地方可以。那像那个倪海厦先生诊癌症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按一下，如果是肺输那个两之间的那一节特别酸痛，肺癌，就是。可以这样子，那所以你们有空自己大家互相帮忙检测一下，那哪一节特别痛就赶快麦克笔做记号啊，就是重点灸疗的所在。那当然因为要灸背上，所以你们会觉得很麻烦，但是以效果来讲是很好的，以效果来讲很好。那这个骨会大柱啊，大柱，那大柱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不跟着你驼脖子凹的那一坨骨头，对不对？那一坨骨头的上面那个凹叫做大椎，下面那个凹叫做桃道，陶瓷的陶，桃道，道路的道。那这个下面那个凹往旁边开一寸半，两个手指头，那地方是大柱。大柱是什么呢？柱就是那个什么织布机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结构，那个木头。所以呢，大柱就是我们认为说，其实啊，我们人要挑着扁担走路什么的话，都会不自觉的拿那个地方去顶那个扁担，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人所有的骨头汇聚的那个重心的支架的一个点。哦，那个东西到底是如何的汇聚出来的？那种东西，请看《达文西密码》啊，这个我不懂啊，那是解剖学的这种领域。那但是呢，大柱啊，就是说，如果你们家啊懒得炖转骨汤的话，小孩子你给他揪大柱就会长得高，就是你这个二十几岁以前吧，如果你想长高，就重点揪大柱。哦，当然这要也是日积月累啊、哦。揪两下就不揪的话，你们揪三天说妈我高了没啊？这种神经病小孩打一顿算了。那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长高，这个重点揪大柱会好起来。那如果你不幸啊、哦，有什么骨折了之后，想要让那骨头赶快复原，你就揪大柱。啊、哦，那就是那骨会大柱的话，我觉得髓会绝骨啊。那骨跟髓的差别其实不太多，我觉得啊、哦。造血机能的那个骨啊，还是要算到大柱。髓会绝骨，那个是因为大柱是足太阳膀胱经的、啊，那个比较是处于这个督脉系统的东西，所以要补督脉就要灸大柱。那这个髓会绝骨呢啊，因为绝骨是胆经的穴，对不对？那所以胆经的穴，其实在我们传统中医观点，就是有一个想法是，那个髓比较是脑髓，比较不是脊髓。就是因为脊椎骨里面的髓有那个红髓是造血的、啊、红髓黄髓是造血的，那脑髓是一坨一坨那个胆固醇的那个油脂啊，那揪这个绝骨血补的那个髓是那个油网供应上去，让脑子里面充满了那个油，让那个脑子可以很容量很大的那种补脑的，所以脑容量不足的那种揪绝骨。那造血机能的话，恐怕是大柱绝骨都要灸，这样懂不懂？ 嗯。 那这样子的话，你的骨头就会好。所以，光是什么灸大柱啊、哦，可能你到死不用吃什么骨质疏松类的那种保养药，哦，它有那么大力道，所以不要小看它。就是全身的骨头的能量都会汇聚到那一点，你在那个地方补阳气，对不对？你的骨头就会把整个阳气这样子吊上来，那它的所有东西就不会流失。 那可以同时这么多穴道骨的话， 哦， 阳气跑去， 不会啊，就是这些穴道它都会有留住阳气的能力，所以你就像我跟你讲，我的学生呢，那李地教啊，他揪的我买两个，那感觉双刀流。哦，我去，你们那些学生真的时间太多，像我的话都只有在弄电脑校对稿子的时候可以分一只手这样弄，不然我连揪的时间都没有的。因为你就可以把那个火调的靠近一点，这样子就很快就会烫完就坏，然后就，哦，你再加一些。那我想，庄世清，如果你这样子不断的揪，这样子打大柱揪完揪隔书。哦，这会变猛男吧？这简直是变易筋筋啊！这是很吓人的，这种运动量还蛮大的。那至于说呢，为什么我们说按那个脊椎的那些痛点，我们都不揪那个脊椎上面呢？那很简单，因为艾草发出来那个火是一种远红外线，就是接近微波炉的火。如果你放在你的脊椎上面揪的话，它就会透过你的骨头把你的脊髓烤熟，你就废了。脊髓烤熟就不得了了。所以艾草不能放在有脊椎骨的地方，不然它会把脊椎骨烧熟。啊，所以一定要偏旁边揪，懂不懂？那不要问我为什么不揪督脉啊。那因为痰中这个地方，这个骨头里面是没有那个神经骨髓的，所以没有关系。但是后面人不行嘛，非常小心，不要傻傻说就膀胱经都那么骨了，我们还揪督脉啊？不行啊，督脉会很久啊。那另外三个保养穴，我们下堂课再教啊，我们先下课一下。